能够让夜变得不平静。可以想一想，收音机前有人在聆听你的声音，那种感觉挺享受的。 旋律又让我想起了你，在这无声黑夜里，倾听寂静躲进回忆，也不能够诉说忧郁。这街灯如此熟悉，握着暖暖的围巾，只是身边没了你，呼吸着冰冷的空气，一瞬间就要窒息。散场了，我是哪个角色？说过了什么？有没有人会记得红灯的房间，断了发条的音乐盒，一个人的抒情歌，深呼吸陪我唱和，真心却不懂你所谓爱情的规则。 抒情歌我不想唱，我宁肯说，我替他用一句月话，用一首夜歌迎接你一下。这首歌就叫对不起我爱你。 决定，没知道，有时候。 想说对不起，怎么样我都会珍惜。心情，你知道，有时候男孩更难捉摸，难捉摸爱人或朋友。现在到永远，我真会感觉呀，一想你，我的心就狂跳。我的模样记不记得了？情人他有没有说？ 分割回忆，落叶结